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苗山，今天由我为您诵读泰戈尔的作品《生如夏花》。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不断地重复决绝，又重复幸福。终有绿洲摇曳在沙漠。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承受心跳的负荷和呼吸的累赘，乐此不疲。我听见音乐来自月光和铜体，抚极端的诱饵，捕获飘渺的唯美。一生充盈着激烈，又充盈着纯然，总有回忆贯穿于世间。我相信自己死时如同静美的秋日落叶，不盛不乱，姿态如烟，即便枯萎也保留风肌清骨的傲然，玄之又玄。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爱情是一潭挣扎的蓝藻，如同一阵凄微的风，穿过我失血的静脉，驻守岁月的信念。我相信一切能够听见，甚至遇见离散，遇见另一个自己。而有些瞬间无法把握，任凭东走西顾，逝去的必然不返。请看我投掷簪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频频遗漏一些，又深陷风霜雨雪的感动。般若波罗蜜，一生一生，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还在乎拥有什么？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午的1:04，环球旅行家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华安老师，请李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状况。李老师您好。 你好，中午好。 请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邻国日本呢，明后两天呢气温就开始普遍的下降了，因为咱们有一股冷空气现在正在咱们国家境内，然后明后两天就到达了日本了。到了日本之后呢，它的降温开始是降温是小幅的，像东京明天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16度，但是冷空气还没有到达。到了后天冷空气到达之后，又开始下雨了，或者是雨夹雪，这样呢它的气温一下要降到10度上下。它的北海道这些地区主要以降雪为主，它的本州岛到这个九州这一段主要是以小雨的天气为主，主要是后半段主要是雨雪天气的增多。对于欧洲来说呢，因为这一周呢像西欧、中欧和东欧一带受到低压天气系统的影响，它是降雨啊降雪是不断的。明后两天像西欧和中欧以小到中雨或者是以夹雪为主，像东欧一带主要是小雪到中雪天气，局地还会有大雪。南欧这一带相对呢比较好一些，不会有雨雪降雨的天气，气温呢基本都可以达到16到18度。那么它的降温呢是从下一周开始有一轮呢比较强的降温，是强冷空气的影响，所以啊它是在圣诞节这个基本上就开始了，25号开始强冷空气影响，从东欧到中欧一带将出现6到10度的这一个降温，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要降到0度上下。但对于北美来说呢，最近两天呢主要的冷空气活动是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中部这一带，气温呢稍稍有所降低。像纽约呢是今天气温还可以达到16度，但是到了25号圣诞节这个当天最高气温就要降到6度了，也是受到冷空气影响。所以啊，北半球应该来说冷空气活动还是比较频繁的，带来的雨雪天气也各地也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气温在圣诞节前后是开始降温的，今天情况大体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 再见。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Weekend's what we're waiting for，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1:09，环球旅行家进入到每周五的周末任你游，欢迎光临，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请到的周末任你游的这位达人呢，就在我们的身边。平时呢，我们也经常会有见面的机会，但是关于他今天要分享给我们的这一个地方，其实我个人没有去过，但是一直都心存着向往和期待。我们先来欢迎一下今天这位嘉宾，也是我们的同事，来自 FM982的青年广播的宇维。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FM98.2青年广播的主持人，我是宇维。 雨薇是今天想要给我们推荐自己的家乡，其实 对，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呢是内蒙古的包头市， 也就是那儿的人土生土长。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包头人 啊哈。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内蒙的原因是我是一个特别爱吃牛羊肉的人。 那喜欢内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选择。 对，因为那儿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堂，虽然我没去过，但是你知道我身边活跃着好几个内蒙人，我闺蜜，王哥，大家有听友可能也认识哈，也是我们台主持人，然后我自己的健身教练，就是你们包头人，然后包括还有你们那儿新安盟的朋友， 对 对，所以哦对，我吃过很多你们内蒙的好吃的，我觉得可能今天的聊天的话题要从吃的开始说起了。当然，为什么说周末任你游呢？我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其实现在去到包头的飞机的航行其实是非常的迅速的， 非常非常快捷，它大概的时间就只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点。 所以完全够，如果像我这样想吃的人， 对。 周末去一趟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快捷。一般的话飞包头的机票可能如果咱们工作日周五晚上大概是10点多的时候可以出发，然后一个小时就到了11点，然后住一晚上，第二天你就完全可以开启你的吃吃吃的行程了。 北京飞包头的航班多吗？密不密？ 不是很多，但是可能有个一天有个7-8班吧。 哦，那已经很不错了。 是吗？ 选择余地还是有的。 对，从早上到晚上一般都会有，但如果想要票价便宜一些的话，可能就是晚上的和早上的，就6点多或者是晚上最后一班，可能会时间比较OK 一些。 周五的晚上出发，然后到周日的下午再飞回来， 对， 然后可以开启一趟吃货之旅。 是的， 但是今天我们先把吃的往后放一放哈，要不然这点还挺馋人的。 是， 就关于内蒙的吃肉，最近还吃到了好多好吃的，虽然没有去过，但是已经吃到了你们那边非常多具有代表性的、非常当地的东西。我一会儿说出来，可能你都会惊讶。 是， 我们先往后放一放。今天我们想要从民俗这一个切入点， 是的， 来聊，是因为雨薇前段时间回了一趟家， 对， 其实也是用周末的时间， 是的， 参与了一趟婚礼。 对，就是我弟弟正好结婚了，然后就利用周末的时间回了一趟家。 你作为婆家人参与了他的婚礼全过程。 对， 是，就是其实婚礼这个事儿吧挺有意思的。每个地方，当然首先每个国家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风俗。 对， 其实在中国的不同的地区它也会有不同的规矩和礼仪习俗。像比如说最典型的，我一个江浙地带包邮地带的人，我来到北京以后最不习惯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就是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先生他们家要求说一定要中午办婚礼，然后我父母那边觉得很惊讶，为什么要中午办婚礼呢？我们都是晚上办婚礼的呀。然后我先生他们家就说，在北京晚上办婚礼是二婚。 是这样的，就是内蒙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习俗。一定要在中午办正席， 就是12点之前一定要开席。 一般是在，也不是12点之前，就是他们会挑一个比较可能所谓吉利的数字， 比如11点18分。 一般是11点18分，或者11点48，或者12点18。就是一定要12点，一定要尾号是一个8。 对，会有这样的一个吉祥的寓意。 开席，对。 所以内蒙也是中午。 对。 如果是头婚的话， 是，对，我们那边讲究的是中午是头婚，然后要是晚上办的话就是这个二婚了。 对，那我们南方地带可能就是觉得说晚上大家都会相对轻松一些，因为这样就不用只挑周末了。 对， 因为如果中午的话，周一到周五，如果你婚礼放在周一到周五或者非法定节假日的话，很难让就亲朋好友有时间来参加嘛。 是这样，而且就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习俗，就是说一般婚礼不都穿白色的婚纱吗？ 对呀、 如果是二婚的话要穿 粉色的。对， 粉色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我也是到了北方以后才知道的。 对， 我当时准备结婚的时候还想挑一下彩色的婚纱。 对， 然后婆婆脸都绿了。 然后我有一次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在天津，他在天津结婚，然后就是晚上办婚礼，下午的那个点儿，然后我就很惊讶，我说为什么下午办婚礼啊？结果人家那边的讲究就是要晚上办 啊。你知道，就是我们那边呢，虽然是晚上办婚礼，但是中午会跟就是亲戚们会小型的吃一顿，然后晚上才是最隆重的那一个。但是其实所有的东西从凌晨也开始了，就大概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开始什么新娘化妆啊这那的了。那我想问一问，中午办婚礼的内蒙，大概婚礼会需要哪些的 步骤，因为你是全程参与到了嘛。因为宾客可能更多的他会到婚礼的现场已经是要准备开席了，可能会前面有一些什么甜品台啊、水果台啊，这那的合合影，所以他们可能会错过很多的精彩之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为什么拿内蒙的婚礼来做一个例子，是因为这两年旅游市场当中兴起了一个主题， 就是参加人家的婚礼。 对，印度现在就已经开展这样的旅游项目了。 对，因为印度的婚礼它其实是特别特别隆重的，可能一个人办婚礼要连嗨好几天这样子。 对，而且他们的民族服饰什么的也确实很吸引人。包括像日本其实现在也有这样的服务。我们先来从自己的境内了解一下哈，内蒙这样的有少数民族气息的这样的区域，你们那边的婚礼的一些流程是什么样的？ 其实刚才袁一也提到了，就是你们是中午的话，晚上办婚礼，中午会跟亲戚朋友们一起聚一下吃饭。其实内蒙的话，内蒙古办婚礼头一天晚上就是我们叫宵夜酒。 宵夜酒是单身派对吗？ 如果要是 不是那么回事儿哈，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其实就是跟明天第二天中午参加正席的这些人是一样的。他们头一天晚上先到一个就是我们选好饭店，然后先吃一顿，吃吃喝喝，然后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宵夜酒，然后到第二天中午正席的时候再来吃一顿。对于宾客来说的话是这样的。 那宵夜酒的参与的人员的组成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都跟正席是差不多的，一般都是这个亲戚啊、朋友啊、这些同事什么的都来。 那宵夜酒真的是12点以后吗？ 没有，就是晚上吃饭的点儿，大概是6点多。 哦，所以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有一顿了。 已经有一顿了。 那红包需要给两次吗？ 没有，就只需要给一次，就是你要么就在宵夜酒的时候给记账嘛，然后要么就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再给。 这是有一顿宵夜酒。 对， 那餐食上面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就可能前一天宵夜酒的这个菜品的价位没有第二天的贵一些，没有第二天正席的丰富一些。 那通常地点会选在同一个酒店吗？ 一般是一个同一个酒店。对， 这是很有意思。前一天晚上会先吃一顿， 对，而且特别重要。 那前一天晚上的宵夜酒会有那些仪式吗？ 没有，那没有的， 就只是大家吃， 就是大家来吃一顿， 新郎新娘 叙旧啊什么的。 会出现吗？ 也会，新郎就是新郎家，就是男方如果是宵夜酒的话，男方是肯定要出现的，新娘不出现。 哦，不出现。 对，然后到第二天回门的时候。然后女方家办宵夜酒的时候，它这个顺序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是婚礼，就二十二号，今天 定的婚礼日期是二十二号 ，那21号晚上6点多就要吃一顿，然后这个时候是男方家里办的 宵夜酒， 然后22号中午就是男方家里的正席，然后今天晚上是女方家的宵夜酒，然后第二天就是女方家的正席。 三拨人就因为这趟婚礼可以见三回。 对， 可能一年见面的次数都在里面了。 对，就吃总共，如果要是你像要朋友的话，又是男方的朋友又是女方的朋友，那可能你得 吃 四顿。 还有一顿是什么？ 就是女方的宵夜酒和女方的正席啊。 女方还有正席？ 对，是有的。 哇， 而且是回门叫。 这是前一天晚上的男方宵夜酒。 对， 然后到了 正席的中午。 对，然后正席中午之前没有那些准备工作吗？ 是有的。 对啊， 就是拿我弟弟这次婚礼来说吧，就是他因为男方和女方家里面隔得比较远，有300多公里，可能如果现在的一般就是家里面觉得哎呀太麻烦了或者怎么样，可能我们会在男方家里本地找一个宾馆或者酒店， 然后先住下， 然后再从酒店里面把新娘娶回来这样子。 对， 但是呢，就是因为女方家里面就是还是比较 传统， 然后不太希望你这样的形式，所以我们就宵夜酒当天晚上吃完饭，大概就回家休息了一下，然后准备了一下，而且准备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有蛋糕四色礼，就是我们家那边有个四色礼的讲究，烟酒茶糖。这个是订婚的时候一定要拿到老丈人家里的， 就跟北京那个点心匣子一样。 对， 京八件儿。 对，然后到去娶亲的那天要准备的是羊。整羊， 一整只羊， 整只羊， 活的吗？还是宰好的？ 有活的，有宰好的，看讲究了。对，然后因为路途比较远，可能你拉一只活羊过去就是 不太方便。 对，确实比较麻烦，所以就是一般都是宰好的一只整只羊。然后呢，有蛋糕。 就是小糕点， 嗯嗯嗯， 然后去娶亲的时候还要把新娘的那个被褥，就是去娶亲的时候要一个崭新的红色的大被子 啊， 嗯，然后抱上去娶新娘，然后还给新娘准备好那个鞋、拖鞋什么的。 哦，拖鞋也要准备。 对，因为我们那边有个讲究是什么呢？就是新娘从娘家出门到了婆家，就是到了男方自己的小家，中间是脚不能沾地的。嗯，中间脚不能沾地，所以就 是谁背着呢？ 当然是新郎啊， 新郎一直背着， 就是坐车，只要不在车里，你的脚就不能离地，就得背着或者抱着。 哦，那很考验新郎的肌肉能力， 对，就很考验体力。所以，有的新郎可能会就是 提前健身，撸铁， 对，然后啊，他们可能还会准备一个就小三轮车啊之类的，因为我弟弟他就是。比较瘦嘛， uh-huh. 然后弟媳妇儿又是身材比较就是 丰满， 嗯，然后比较重一些，所以我弟弟说赶紧给我准备一个小三轮，我得登上，所以就是还挺有趣的， 场景太可爱了， 对，特别有意思。 准备好这些东西以后就装车，然后你们就驱车去到了。新娘家， 对，然后去 他们家是在内蒙的哪个城市？ 在巴盟临河， 临河， 然后距离包头的话大概有300多公里， 嗯， 所以而且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观念，就是为什么我们凌晨2点就要出发，就是因为到了第二天早晨6-7点钟的时候就一定要到女方家里了。 就是一定要在清晨的时候抵达， 一定要在清晨的时候， 基本上每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方式，对， 到清晨的时候到了之后，而且娶亲的人一定要有讲究，就是去娶亲的这些人除了你的伴郎团， 嗯， 然后还有家里面的一个长辈，有，一定要有一个媒人，有一个媒人，然后还有一个家里的舅舅或者是姨父， 哦，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男性的角色存在，然后还有嫂子，嫂子是抱被子的，抱着大红的被子，然后去给这个这个新娘，然后铺到她的床上，让她坐到床上之后， 就有早生贵子的意思。 对对 对， 对，而且还有衣服要给新娘拿衣服嘛， 嗯， 然后要在衣服的每一层里面给她包上这个钱，包钱包现金。 哇， 就是可能在衣服的这一层里塞多少钱，下一层里塞多少钱， 嗯， 然后拆这个包裹的时候，这应该叫压箱钱吧，哎呦，这个具体应该男方提供的这个叫压箱钱，然后就会就是拆这个包裹穿衣服的时候，就会每一层都有钱，是这样子 啊，这个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习俗，我觉得， 6-7点钟到了新娘家，然后就要准备接亲了， 对，准备接亲， 那也会堵门吗？ 当然 家 当然， 那这个真的是全世界都一样了， 全世界都一样的堵门，对，然后就要塞红包，可能做各种游戏啊，或者 什么俯卧撑啊之类的， 对对对， 学什么各种动物叫啊， 对。而且还有一个，我们那边，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啊，就是我们会藏鞋，就是要把新娘的鞋藏起来，就是要这些伴郎啊娶亲的人，就一般都是伴郎了，伴郎去找这个鞋在哪儿，然后找到这个鞋之后呢，就可以跟新郎或者新娘去要红包，因为到了男方家里的时候，这个鞋到男方家里途中，你新娘的脚是不能离地的，所以这个鞋就可以一直他们揣着，然后到了家里之后再用红包去换，或者是烟啦，或者是酒啦，或者是巧克力等等这样的去换这个鞋，然后这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习俗。然后我们还会在女方离家之前要吃饺子， 要吃饺子， 对对对，这个饺子就是可能有一些地方比较有特点，就是可能会包一些比如说芥末啊辣椒啊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也有会包花生的，就是有个好寓意，早生贵子啊， 对对对， 这样子， 对对， 然后包芥末什么的，男方和女方。而且我们内蒙有一个比较出名的话叫做上马饺子下马面，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出门之前要吃饺子， 哦，回来 的时候回家之后吃面， 哦， 所以他们也是图个吉利吉祥的一个寓意，然后在出门之前要这个吃饺子， 今天我们请到了内蒙的这个本土人哈，雨维来跟我们讲到了自己刚刚经历过的一场婚礼，就这个事情是就大家都参加过婚礼，但是如果你不是作为特别亲的亲戚的话， 的 你可能没有办法见证到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京南古苑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记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制度新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周末任你游，在环球旅行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请到雨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前两天刚刚回去经历过的他弟弟的一场婚礼，非常具有内蒙当地的习俗哈。欢迎一下雨薇。 大家好，我是雨薇。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上也收到了好多朋友的他们当地的这个婚礼的习俗哈，最好跟我们发的时候啊说一下你是哪儿人，这样我们更清楚一点。比如这个闲人北三说，婚礼前一天晚上他们那儿也会吃一顿，叫烙桌。 烙桌 是跟最亲的亲戚和最好的朋友吃的 啊。 然后顺便补了一句说，离北京不远的天津也是头婚是晚上办婚礼的。 是的， 这咱还都听说了哈。 是的是的， 北京跟天津虽然离得不远，但是这方面习俗完全不一样。然后包括齐峰说，女方在头婚礼的时候会有上轿子饭，是新娘父亲的好朋友啊，新娘的叔伯呀，请一顿饭。 那 不知道这是哪个地方。 对，内蒙一般没有这样子。 对，可以来补充一下，你们都是来自于哪儿的这个婚礼习俗。今天我们也跟着雨薇去内蒙看一看。婚礼现在已经作为一个特别能够在短时间内去了解到当地风俗民情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对， 已经往旅游的主题方面去发展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事情还挺有意思的。内蒙在这方面其实也可以发一发力。因为你们那儿比如说婚礼有没有民族服装的这样的环节呀？ 是有的，是有的， 是有吧。 尤其是蒙古族， 对， 他们一定要穿他们民族的服饰的。而且都特别华丽，特别好看， 很好看。我有一个师哥，他就是蒙古族人。他结婚的时候，哇塞，那个照片拍出来可好看了。 是的， 就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是新郎还是新娘，就那个感觉就是草原游牧民族的那种英气飒爽。 对，就是内蒙古人，就是内蒙蒙古族他们独有的那种气质。 对 对，非常好看。 刚才说了接新娘哈，驱车大概有近300公里，去到了临河。 对， 离包头还不太近的这么一个城市接了新娘。全程呢，路途当中到婆家之前，新娘的脚不能着地。 是的， 那会儿新娘是穿着婚纱的吗？ 一般是穿着，现在不都穿绣盒吗？ 啊， 可能近几年比较流行绣盒这个衣服，红红的。 对， 然后之前就是前几年绣盒还没流行开来的时候，一般都是穿着婚纱的。 嗯哼， 嗯， 但是有什么床纱呀，然后还有什么仪式的纱呀，有好几套。 对对对对对， 款式不一样。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接亲和回来的车的数量，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去接新娘的时候的车队的数量一定是单数 哦， 必须是奇数 哦。 回来呢，然后因为有新娘的送亲的人嘛， 哦， 所以就要加一辆车，回来必须是双数。 嗯哼，但不一定只是多一辆，只要是双数就可以。 对对对， 嗯哼，嗯，送亲的时候，万一娘家这边，哎呦，依依不舍，我必须再多加31辆。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边我们内蒙古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一般送亲的时候，就是女方家里，比如说我们住楼房嘛，我姐姐结婚的时候，然后被娶走的时候，这个作为姐妹，是不允许下楼送的。 姐妹不能下楼送， 对，不能出门，不能出家门送。 就不管你出没出嫁， 对对对， 都不能 出嫁，都不能去，那个， 出家门 去送。然后你只能站在楼上去看着自己的姐姐被接走。对对对对对，这样。 刚才有朋友说了，那齐峰说那个上轿的饭是北京通州那边的，说但是这个习俗现在能够大家还在坚持的很少了。但说他姐姐结婚的时候吃了不少顿饭。 对对对， 这感觉这个你加一顿我加一顿确实平添了很多的热量。 是的， 嗯， 而且就是女方从新娘从女方家中出来之后，然后女方家里面也会给女方给新娘拿一些衣服啊什么的，然后也会在这些衣服里面塞一些钱啊什么的。这个钱就是所谓嫁妆吧可能，然后 嫁妆的组成部分 一部分。对对对，然后在这一部分，而且回了家之后，男方的弟弟女方的弟弟在从女方家里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坐在这个婚车，就是婚车不是司机，然后还有 副驾。 对，副驾，叫押车的。 那要是没有弟弟呢？就是不一定是亲弟弟， 不一定是 表弟堂 弟 都可以。 对对对，都可以，只要是弟弟就可以。然后要押车 啊，押车， 对，就是小舅子嘛。小舅子押车。然后到了新郎家里之后，就是已经算是娶回来了嘛。娶回来之前呢，就是男方的这些人家里的这些姐姐啊妹妹啊，这些 同辈的 一定要出门去迎亲。一定要，比如说咱们现在住楼房，一定要去楼门口或者是到那个停车的地方，一定要去迎亲，而且要放炮。 哎，我算一下这时间其实挺紧张的。你们早上6-7点到的女方家临河，这一趟流程完了事儿怎么也得一个多小时。 是的， 上车的时候也得快8点了。 对， 再开回到包头， 对， 又是2个小时。 是的， 这都快10点都快11点了，婚礼就该开席了。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也是临河那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习俗，就是说女方在被娶走之前，就是马上要上车了，马上要上车了，他们其实这个娘家人会在头车的车头前面摆3大碗酒。 三大碗哟，内蒙特色来了，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对，3大碗酒，而且会在每一个车轱辘下面压一个空碗。 啊， 就是车轱辘前面摆一个空碗。对，这个空碗是干嘛的呢？就是让男方接亲的这些人，哎，放一些喜糖啊、红包啊、喜烟啊这样子，然后把这个碗装满了之后，然后娘家人拿走，好，你车可以开走。 哦， 然后还有车头前面这3碗酒一定要喝完。 婆家人喝， 对，就是，接亲的这些人，对， 接亲的人， 就是迎亲的去娶媳妇的这些人， 就是男方的， 对，比如说舅舅啊，或者可能是找个伴郎过来喝啊这样子，但一般是家里人喝。对， 这个酒有讲究吗？必须说是要白酒啊，还是说什么？ 一定要白酒， 白酒， 一定要白酒，而且一般都会找一个很大的碗，很大的碗去把就干掉。但是现在人酒量肯定没有那么多嘛，所以一般大家就是， 对对对， 哎，碰一个杯啊，或者可能 意思一下， 意思一下， 这是个寓意， 对对对，但是 也会可能一碗有这个一般咱们吃面的碗那么大，可能倒个半碗也得喝完。 嗯哼，这开车的人就别 对对 别逞这个能了哈， 对， 还得开回去呢。 是的，所以 这是挺有内蒙特色的。 嗯，然后这样子，然后回家之后，刚才聊到说弟弟压车，然后到了男方家里面之后，男方的妹妹。新郎的妹妹要给嫂子端洗脸水， 嗯 嗯，然后这个端洗脸水也是有红包的 啊， 嗯，这样子， 基本上婚礼的整个环节，你就会发现充斥着红包， 是的， 就很喜庆。 对，还有一个，我刚才忘讲了，就是女方在出门之前戴花嘛，要戴那个胸花， 胸花对， 对，也是男方的弟弟来给戴的，然后这个戴胸花也是有红包的。 哎，我就想说这么多细节是不是旁边都有一个监理人啊、 是的， 一直旁边有一个人就在不停的说，哎，该干嘛了， 对对对， 让谁上场了哈， 对， 因为所有人都几乎是干这些事儿都是第一次，但是那这个监理人得非常清晰才行， 是的，然后他就会说，哎，该带花了，然后赶紧带花， 及时到， 对，然后还有那个，而且一定要把握时间， 对， 然后还有录像啊摄像啊什么的，对，然后这是你看带花有红包， 洗脸水了都已经到， 对，到洗脸水了。这 个、新娘身上脸上不都已经带妆了吗？ 没有，其实就是洗一下手， 啊、 擦 一 擦， 意思 一下， 嗯 嗯， 然后这样子，然后这是也有红包的。然后女方下车的时候，这些伴郎啊、伴娘啊，这个时候伴郎已经把新娘从女方家里娶回来了。 嗯， 这时候男方要进门呢，这些伴郎就又有就叛变了，就堵着这个新郎。因为新郎要抱着新娘或者背着嘛，就堵着门不让他进。 伴郎干这事儿吗？ 伴郎干这事儿， 气死新郎。 对，就一下就叛变了，就是你要么、要想进门，你就得给我红包，或者是这些喜庆喜宴喜酒啊什么的。 因为刚才给过伴娘红包了，伴郎就不甘示弱。 对 对 对,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伴郎们的红包就来了 啊、 然后他们还会抢，把就是新郎新娘的这些胸花啊、鞋啊什么的全都抢走，包括腰带都有可能被抢走。 对对对对 对, 对，见过这样的视频。 对，然后就是也是要换红包的、 场面一度非常的嗨。 对对对，是这样的、都挺有趣。 所以基本上这些流程结束了以后，能让他们俩踏踏实实坐下来了， 嗯， 基本上这些之前的准备工作就做完了， 对的， 就要准备去到就是吃饭的酒店， 嗯， 然后去开席了。 是的，到了吃饭的酒店开席之后，一般是婚礼的司仪嘛， 嗯， 然后会说这个及时到，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请这个东家，咱们办酒席的不是叫东家吗， 嗯， 然后一般我们会有一个代东，就是代理东家，因为东家就是新郎的爸爸妈妈嘛，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酒席上面会比较忙，所以这个代东呢就是代理这个两位东家，然后把这些亲戚朋友啊什么的招呼好了，让他们吃好喝好，然后现在一般都会有一个代东团，就是一个总代东和一些副代东，就一般都是就是年纪比较大的这些 家里的长辈， 家里的长辈，然后叔叔啊舅舅啊这样子，然后来带东就招呼这些亲朋好友，然后就带东上团，然后说一大堆话，就带东说一堆喜庆的话，什么欢迎各位亲朋好友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这个谁的爱子谁谁谁的婚礼现场啊，然后吃好喝好，然后老人们怎么样，青年朋友们怎么样， 准备很 大段的说辞， 对 对 对, 对，但当然每个带东的说辞是不一样的、 嗯、 对，有的带东可能说的特别好，就是面面俱到、嗯、什么都有，对，然后说带东说完之后，然后鞠躬下台，这个时候司仪就上台了，就要请新郎新娘上台了， 嗯，这样。 所以其实现在婚礼的部分就真正仪式这个部分还是会就是偏西式一些， 嗯嗯，比较偏西式、嗯、但是还有一个 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嘛， 对 对 对, 对，还有一个比较特色的，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啊、 嗯、 就是内蒙古一般结婚就是用方言来讲的话叫耍笑， 耍笑 耍笑、 uh-huh. 其实就是玩耍的耍，笑话的笑、 uh-huh. 这就是、啊、要干一些什么 也 对、 就是、 开什么玩笑， 对对对，就是一定要开玩笑的、 uh-huh. 就是新郎的父母上台之前、 uh-huh. 就是底下的这些亲戚朋友们，尤其是新郎新这个 亲家 亲家不是亲家，亲家一般不出现的、 uh-huh. 嗯，他们是这样，如果是合办的话那肯定是要出现的，就是分开办、嗯、新郎家单独这边办的时候，比如说新郎妈妈的朋友或者是新郎爸爸的朋友、 嗯、 就堵着这老两口不让他俩上台， 这个环节很有意思啊， 对，堵着他俩不让上台 又会准备什么假发呀、草裙啊。 哇，还得先玩一会儿。 对对，一定要玩，所以叫耍笑嘛。啊、嗯，然后玩满意了之后，然后新郎的爸爸背着新郎妈妈再上台。 天哪，老夫妻俩还得来一次秀恩爱的过程吗？ 对对对，一定要这样。 这个很有意思。 对，是很有意思，但是也可能有的地方就是玩的比较过或者怎么样的，这、嗯、大家都不太建议这样去做。 嗯，因为毕竟岁数在那儿。 对对对对对，岁数在那儿也经不起太折腾。 哎呀，红烧水萝卜必须用油炸。这位听我说，我和我爱人是旅行结婚的，在之前我是去我爱人家上门求婚，要烟酒茶糖鱼肉，然后再吃订婚宴。宴会上我爱人拿到改口费，而我却没有改口费，感觉很委屈。 对对对， 没有在北京办婚礼，觉得太累太麻烦了，所以就旅行结婚。就现在的婚礼方式有很多，但是我们也说了，为什么今天让雨薇来说内蒙的婚礼呢、嗯、就是因为在这样的有少数民族气息的地方，可能会有更多的当地的民俗在。 嗯， 然后像我们其他的一些地区的人可能可以了解一下，觉得很有意思。 嗯， 当然更多的是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内蒙参加一次 婚礼。 对，婚礼然后又可以吃又可以玩。 对， 飞机来回的单程的时间也就是一个多小时， 一小时十分钟吧， 一小时十分钟， 对，去包头 非常快捷。 是的， 嗯，谢谢雨薇，今天还没有时间说吃的呢， 嗯， 只说了婚礼细节， 反正吃的就是牛羊肉了，牛羊。 我最近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糖， 嗯， 它是用羊油， 嗯， 然后装的那个芝麻， 酥油糖， 酥油糖，对， 是吧？ 就好多人说闻不了那膻味，但。